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们住 Newburg 的人都很熟悉 那里有两个道路工程就是 Lincoln Avenue 还有261的公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在拓宽、这些工程终于做完之后这两条马路都会开得很舒服对不对但是现在他们还是在修还是很麻烦也不方便那么为了拓宽一条马路工程师做完他们的计划之后、一定要先整理好路旁边的地、电线杆好像电线杆都是先移到更旁边、树一定要、拔掉、地要弄平必须用推土机就是 bulldozer 那你们在 Newburg 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推土机还有挖掘机械我是要看字典挖掘机械那当这些都弄好之后才能开始铺新的道路整个过程你们都知道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路加福音3:1-14施洗约翰就当一台推土机他叫人要预备主的道我们经文从第二节开始就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 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都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那你们有没有看到约翰如何像一台推土机呢他喊叫说预备主的道就像一台推土机叫地要为一条新马路预备好约翰继续说为了准备主的来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就像你准备一条新的马路就要整理旁边的地那这些都预备好之后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就是那条新的马路所以约翰像一台推土机一样告诉百姓说你们要预备你们新的土地因为主要来约翰主要说什么呢他主要说你们要悔改我们的经文说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约翰就这样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么这悔改是什么意思关于悔改圣经讲了很多但是它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这个你们要好好地看你自己要好好地看你自己的罪然后你要向上帝承认你的罪约翰宣讲了一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百姓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悔改了然后那个洗礼就赦免他们的罪当人悔改承认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在预备主的道我们的经文说当主的道都预备好之后人就会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等于上帝赦免我们罪人的罪我们的罪需要蒙赦免这样我们才能得救或者应该说当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就是在拯救我们约翰预备了主耶稣的道路接下来耶稣真的来了耶稣来呢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因此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若要准备他的道你当然就是要承认你的罪 你如果没有罪的话，你就不需要耶稣来。他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迎接他，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他。但是你如果有罪的话，并且你如果也承认你的罪的话，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会赦免你的罪，你也就用信心来迎接他，你就相信他赦免了你的罪。这个信心就是一种领受，你领受他给你的赦免，这赦免也就是上帝的救恩。关于这个救恩，我想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路加福音说，先知以赛亚说，当主的道路都预备好之后，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那么你如果看你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会看到那里反而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以一同看见。那有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地方呢？这个从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的圣经说，凡有血气的要见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要见上帝的救恩。其实作者路加应该在引用所谓的七十四译本，就是当时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新约的作者大部分是用那个，而不是用希伯来文。那么在七十四译本里面，荣耀和救恩这两者都被提到。那里说，耶和华要彰显他的荣耀，并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在查经班所讨论的一样，上帝的荣耀就是在于他拯救我们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一直看得很清楚，耶稣和天父得荣耀的时候，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是这样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他的荣耀。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回到预备主的道这个题目。你自己今天早上应该如何准备主的道呢？我刚才说，我们悔改就是在预备他的道。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后面的部分，帮助我们好好地看我们自己，好好地看我们的罪。在第十到第十四节，有些已经悔改受洗领受了赦免的人，问约翰他们应该做什么，为了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也都是悔改过受洗过已经领受赦免的人，但是你们也都还是罪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还是。因此我们需要天天悔改，天天领受上帝的赦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约翰教我们怎么做。一方面，这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另一方面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该过悔改的基督徒生活。我现在念第十到第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在这段约翰提到三种特色应该形容基督徒。第一，我们要跟穷人分享我们的资源。第二，我们要诚实地认真地做我们的工作。第三，我们要知足了。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地简单地看。首先，我们要跟穷人分享我们的资源。圣经常常提到这个，我们就是要做，那我们有没有在做？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就有机会做。比如说差不多一个月前，我们就另外收奉献为了帮助美国东岸的难民。三个礼拜前呢，小万 跟小万跟那个幸运也都帮忙，这因为两个礼拜一次都有分那个食物给穷人，就是在我们这个建筑，然后他们来帮忙分这些食物。我听说上个礼拜呢人很少，非常缺人，所以将来如果有这个时间有办法来，也可以继续来，就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都是9点钟可以来，但是差不多到11点多11点半左右，所以是一种机会可以帮助穷人。那么另外如果你看今天 St. Paul's 的程序单的话，你会看到其实这个 Food Pantry 现在很缺食物，因为政府最近就是减少很多他们给这个教会为了给穷人，所以他们会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就会收罐头食物，如果你要捐钱为了这个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今天就有这个另外一个奉献的篮子，你如果有愿意的心要为了这个奉献也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资源分给穷人，帮助他们。那第二点是我们要诚实地认真地做我们的工作。我们最近在查经班的时候也谈过这个，在公司里我们非常多机会可以做不诚实的事，我们可以为自己用公司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偷公司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偷懒，这也算是偷公司的钱。我们不要做这些，做这些不是在节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是我们要知足了，这点可能是最难的。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看，我们真的是不满的罪人。我就提一个例子，我一直在跟人上这个基亚真理的课程，那么在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上到第7条诫，就是你不可偷盗。接下马丁路德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自己回答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妄取他人的钱财或物产，或以任何不诚实的方式得来，但要帮助他们的财产和入息得以增加保存。那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说，哦，这个最后一句我们真的做不到，那个最后一句就是但要帮助他们的财产和入息得以增加保存，我们都做不到，通常都做不到。其他的人的东西如果增加的话，我们通常不会替他高兴，我们是嫉妒，我们是觉得啊，我应该有这些东西，或者我们会说，哦，他怎么有钱买那个呢，或者会说，哦，他乱花钱，那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帮助他的东西更多，而不应该是嫉妒了，我们就是很难知足了。因此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这些和所有其他我们的罪，这样做也就是在预备主的道。你若还没有做的话，现在在你的心里面也就可以这样做，向上帝认罪。好，这样主的道已经预备好了，一切山洼都填满了，大小山冈都削平了，弯弯曲曲的地方已经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已经改为平坦。因此现在我们就是要见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预备主的道就是在预备耶稣的道。耶稣来也就是来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现在又赦免了你的罪，你的罪已经除掉了。约翰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天父那里去。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放在耶稣这条道路上，借着上帝的话，包括他今天赦免你罪的话，上帝保持你在这条马路上，这条道路会带你一直到天父那里去，就是一直到天堂去。 上帝也应许你，他会一直保守你在这条道路上。你不需要问路，你不需要用 GPS， 只有这一条道路而已。并且上帝会继续给你加油，他给你的赦免就是你所需要的油。你不用担心你自己，因此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看这 道路两边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帮他们，你可以帮助穷人，你可以借着你认真的工作而帮助社会里面的人。上帝也已经让你知足了，你不需要什么，因此你可以服侍你周围的人。做这些就是在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你可以结出这些果子，你在耶稣的道路上，这条道路自己给你力量去做，那么我们就乐意地认真地去做。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